《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55章，当即我就睇定咗方向，叫阿豆腐眯埋眼睛喺前边走，其他啲人呢就跟喺豆腐嘅身后边。冇几耐就走出咗呢个迷宫，大殿里边唔知道从咩地方，时不时呢都会吹嚟一阵嘅阴风嘅。等到呢啲咁嘅暴翻呢，就揈下揈下，上边嗰啲咁嘅神情各异嘅妖魔鬼怪就跟住啲暴翻一齐咁扭曲，神情啊变得更加诡异莫测，阴森森咁睇住我哋一班人。离开咗暴番嘅范围，我哋先算松咗一口气。之前大家就俾嗰啲罗摩搞到周身散，身上边仲磨出咗好多嘅血痕，当即就男男女女就分开，各自就揾个角落就换衫上药啦。过咗阵间之后，我哋就聚集翻喺眼前封闭咗嘅木门前边。依阵时，顾文敏好似谂起咗咩咁，佢又问。我哋当时喺里面一直都行唔出嚟，你同小豆系点样知道呢个出迷宫嘅办法噶？我就将考古队嗰个情况一讲，专帅啊即刻皱咗皱眉头，不冷不热咁讲：你哋觉得呢个地方系真嘅定系假嘅？真嘅定系假嘅？豆腐个头脑啊冇转个弯过嚟，佢又问：咩真嘅假嘅？土豪，你讲话唔好咁高深莫测啊！专吉就笑咗一笑，佢啊倒冇好似佢大哥咁忧心，佢搭住阿豆腐个膊头，佢又讲：兄弟，你唔记得咗啦？呢、这个牙山宝殿系突然间飙出嚟噶噃。豆腐而家总算就知道啦，佢又摸一摸下巴讲。咁你哋嘅意思系话一个大殿话唔埋系我哋嘅幻觉？专帅就摇咗摇头讲，或者系，或者唔系，佢可能系一个真实同埋虚假嘅结合体。豆腐就一面咁嘅呆样，佢又讲。土豪，你讲话唔好咁高大上啊，可唔可以讲啲我哋识听嘅呢？专帅啊扫咗豆腐一眼，冷不防备咁讲：你知道幽灵船啦、啊？哼，幽灵船，我哋点知知道啊？我哋仲上过添啊！专帅虽然冇将话讲到明，但系佢一提起幽灵船。我突然之间就回味过嚟，佢讲：你嘅意思系呢个大殿同埋幽灵船嘅性质一样？专帅就岌咗下头讲：传说中海上边嘅幽灵船系船遇咗难之后啲鬼魂作祟，人有人魂，船有灵。鬼架咗喺船灵漂浮喺海上边，人可以摸到佢，可以感觉到佢。不过事实上佢系唔存在嘅。咁按照专帅嘅意思，佢认为我哋而家所见到嘅牙山宝殿，并非系真正嘅牙山宝殿。而是他沉入了地底之后，形成了类似好像幽灵船一样的灵，物久成精，上了年头的古物，或者是材质特别的原因的话，很容易成精的。我之前遇到了那个回涌河的畜猫，就是这样了。我还曾经听过一个鞋成精的故事。呢个系真系假就不得而知，都系以前做小贩嘅时候，同周围啲人喺度吹水嘅时候听翻嚟嘅。呢、这个故事系一个关于卖臭豆腐嘅长沙老乡。长沙一带盗墓之风盛行， 当地嘅人民意识都好强嘅。据说呢，当地有一个挖地嘅农民，佢喺个地里边挖出咗一对3寸金莲。呢、这个鞋底系用象牙整嘅，上边尾雕住白玉兰，真系稀有珍奇啊！阿长沙老乡一睇，哇，挖出咗个文物喎，今次啊发达咧，即刻就将对鞋啊收埋收埋，咁准备啊打听下先，去呢个文物市场啊出货。结果当日晚黑瞓觉嘅时候，呢、这个老乡就发咗个梦，佢梦见自己喺一个玉兰树下边啊挖嘢，挖下挖下，棵玉兰树就开口讲嘢啦，佢话。你呢个咁嘅老鬼，我喺下边啊瞓得好地地咁，你将我挖出嚟做乜啫？呢、这个老乡一醒过嚟，就觉得呢个梦好古怪，佢捽一捽只眼，睡眼惺忪，担高头一睇，即时吓咗一跳，见到嗰一箱俾自己收埋嘅3寸金莲，唔知几时竟然啊放咗喺自己嘅枕头边上。呢位老乡就疑惑啦，唔通系自己记错，又或者系自己夜晚黑梦游，将对鞋放咗喺枕头边上。佢啊求财心切，亦都唔信邪，又将对鞋啊收翻埋。呢次咧，佢就将对鞋就锁咗喺个碗柜入边嘅，跟住就出门去当地嘅古玩市场啦。呢位老乡都好讲得下嘅。冇几耐就同一个古玩嘅贩子就倾掂咗个底价，准备呢就睇咗真货就再加码。老乡嘅心里面就甜滋滋咁返到屋企，准备第二日呢如果将啲嘢卖咗嘅话，赚到嘅钱就修理一下呢一间咁嘅老房子㗎喇。结果晚黑佢又发梦，仲係喺度挖树，挖下挖下，玉兰树就同佢讲， 你喺边度挖嘅？听日就将我放翻去边度？唔系嘅话，呢、这个就系你嘅下场。 下场咩下场啊？老乡都未听明白，个天又光咗啦。佢又从个梦嗰度醒嚟，打开个房门一睇，第一眼佢觉得唔妥啦。今日嘅清晨点解有啲唔一样呢？有乜嘢地方唔一样呢？系啦，今日。我哋屋企只大公鸡冇叫啊！屋企里面养咗3只狗，平日呢一开门就会涌上嚟摇头黑尾咁嘅。啊，今日一啲动静都冇，院子入边啊静嘤嘤，好似冇到一个生物咁。老乡心里面就觉得唔妥啦，即刻就去个狗斗嗰度睇一睇。其实呢，呢个亦都系乡下里面搵啲禾杆草啊咁搭出嚟嘅一个窝。平时嗰3只狗就瞓喺呢个咁嘅草窝嗰度做斗㗎喇。今次一睇个老乡就吓到傻啊，3只狗啲鼻孔就已经出晒血死咗啦。佢就即刻闹啦，啊边鬼个咁嘅衰神啊，毒死晒我啲狗。佢就以为有偷狗嘅人用嗰啲肉包将佢屋企啲狗毒死。喺乡下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几隻狗㗎喇。咁有一啲狗贩子又用呢啲毒包呢就去毒狗，然后就会将呢啲咁嘅死狗就拉出绳卖俾喺绳里面嘅狗肉馆子。咁呢啲毒狗狗贩子自己又梗係唔敢食呢，反正都係卖俾黑心嘅狗肉馆，然之后就全部入晒去嗰啲食货嘅肚入边。但係紧接住呢个老乡觉得又唔妥啦，既然已经死咗，咁点解冇见到啲狗贩子将啲狗尸体攞走嘅？佢又兜咗个圈，突然间发现喺屋企里面养嘅鸡、鸭、鹅、猪、牛，仲有啊旁边水塘入边啲鱼都全部死晒。呢阵时佢就谂翻起琴晚黑发个梦。头皮一炸，即刻就向嗰个碗柜啊行过去啦。碗柜呢系上咗锁嘅，点知道打开里面一睇，里面系空嘅。对鞋呢， 佢啊抬高头一睇，发觉嗰对鞋端端正正咁摆咗喺佢嘅床头。呢、这个老乡而家先知道呢对鞋就应该系成咗精啦。佢当时就想将呢对鞋啊埋翻去咧，但系佢一谂，屋企里边啊死咗咁多嘅猪狗牛鸡鹅鸭鱼，咁样喺乡下嚟讲，呢个损失啊真系非常大嘅。佢就心有不甘啊，想报仇啊。佢当即就趁住白天将呢对鞋就烧毁咗。咁啊，从此之后就冇咗事。而家专粹讲翻起嘅呢个幽灵船嘅事，我不由得就谂翻起呢一个故事，于是啊对大家讲：，唉，我哋而家所在嘅呢个地方，八成就可能真系同幽灵船差唔多啊，系崖山宝殿嘅精魂所在，里边一切就同呢啲真实系一样嘅，我哋就一定要小心行事先得啊。豆腐问。 咁如果系精魂嘅话，咁真正嘅崖山宝殿又喺边度呢？ 顾文敏就慢慢咁讲出几个字讲， 佢喺我哋嘅脚下边。如果我冇猜错嘅话，我哋而家应该仲系喺个沼泽上边啊。 豆腐就睇一睇脚底下啲石砖铺嘅地面。一面都不妥思议，佢出力咁就跳咗几下添，佢就想喺度睇下自己点解唔会陷入去啲沼泽入边。我哋一班人都见识过奇奇怪怪嘅嘢，虽然有好多嘢都觉得系不妥思议，但系亦都喺接受范围之内。只系萧静啊，从来都未接触过，一副完全唔赞成咁嘅样。佢又讲：， 咦，点可能会有呢啲事啫？啲屋喎、哦，啲屋点会有灵魂噶？ 顾文敏就睇咗佢一眼，讲： 你可以当佢系灵魂，亦都可以当佢系物体记忆。有科学证明啊，一个物体长期咁存在喺一个地方，就会受到咗当地嗰个磁场嘅影响，就好有可能产生物体记忆噶。譬如在沙漠那里曾经出现过的魔鬼古城啦。魔鬼古城？ 萧静就看了一看顾文敏说， 你们的嘴里面为什么讲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么奇奇怪怪的？ 豆腐呢就当然是顾大美女的拥护者，他就立刻说， 啊，咁系啊！我哋古大美女咧系文物组嘅头嚟嘅，见多识讲。不过顾美女，佢讲嘅魔鬼古城系咩啫？点解我都唔知嘅？ 我就真系听过啦。相传嗰座古城系好奇特嘅，只喺某啲特殊嘅时候先会出现。譬如咧，喺沙漠里边罕有嘅旱雷天里边，电闪雷鸣咧，但系一滴雨都唔落嘅时候，沙尘四起，就会有一座神秘嘅古城会突然间出现。等到啲雷电过咗去，古城又会消失噶喎，因此就被叫作系魔鬼古城。据说咧，之所以会出现魔鬼古城，系由于雷电嘅力量，就引起咗嗰一片沙地上面曾经嘅物体记忆，将曾经喺呢一片土地上面存在过嘅嘢就投射咗出嚟。顾文敏就一路解释一路咁讲， 当然啦，啲物体记忆亦都系有一个科学推测嘅，或者个真相就好似专先生所讲嘅物老成精啦。 鬼神文化自从呢个文明诞生之初就存在住㗎喇，似乎呢一直都同科学系背道而驰，但系越嚟越多嘅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总系有惊人嘅巧合。嗰啲被称作为迷信嘅嘢正逐渐喺科学嘅冲击之下日趋沉寂，就系喺呢个之前我亦都从来未感受过所谓嘅鬼神，但系呢几个月嘅经历就好似一个崭新嘅世界一点一点咁喺我眼前呈现。豆腐似乎就有啲感触啊，佢就叹咗一声，最后就讲：， 唉，我哋都唔好讨论呢啲嘢啦， 老祖宗啊，讨论咗几千年都冇结果啊！唉，唔记得咗我哋嚟呢度系做乜嘢嘅咩？ 咁啊，梗系冇唔记得啦。一咧系揾阿爷爷嘅骸骨，第二系摸清楚呢一个崖山宝殿究竟系有乜嘢嘢会吸引阿爷要冒险嚟到呢度。崖山宝殿嘅建筑时间同埋格格尔公主墓嘅时间呢就好相近嘅，或者呢一个宝殿之中会有住对阿爷极其重要嘅嘢。豆腐嘅话就将我哋嘅目光就聚集咗喺眼前嘅呢一个木门上边，漆红色嘅木门落满晒灰尘，手电筒一照依然红到好似滴血咁。门上边挂住锁，仔细一睇，锁其实系打开嘅。我心里边一喐，心谂唔通系阿爷佢哋一班人当年打开嘅？咁样谂住，我就向个木门就行入去咯噃，将呢一个朱漆嘅木门推开。然而呢一道门啱啱先开咗一条罅，我哋忍唔住即刻将佢重新关翻上嚟。劲咣一声咁嘅关门声，加埋啲回音，喺黑暗里边显得格外刺耳。